杨敬业的庙。 嗯， 庙里供着什么神？ 大刀杨令公。 嗯，庙外头有棵什么树？ 有一棵大叶杨。 杨树。哦，杨树也有啊。那么树上落着什么鸟？ 麻雀。 麻？ 哎， 麻雀。麻雀可不行。 怎么不行？ 没羊啊。 这是加拿大带来的。 加拿大带来的、 啊、 加拿大带来的也没羊。 羊麻雀吗？ 哦，羊麻雀啊。 你这一点不奇怪，你洋人他就玩羊鸟吗？ 行了行了，你甭跟着掺和这个啊。 啊，这羊麻雀，羊麻雀。 那我再问问你 啊， 这鸟嘴里叼的什么果子？ 巧克力。 巧克力没羊。 西洋巧克力呢？ 哦，西洋巧克力也算。 那个外国鸟人家都吃这个。 你怎么老没完了你？ 听人家说 啊。下山走的什么桥？ 杨辉桥。 哦， 有没有？ 有有有，杨辉桥哪儿都有，这倒好找。上什么地方去？ 曹阳新村。 啊、哦，曹阳。 曹阳新村，上海你也晓得这个地方 啊？谁找你当翻译了？曹阳新村。 对对对对。 那么上曹阳新村谁家里去呢？ 杨大爷他们家。 杨大爷。 哎， 来，叫门谁给开的门？ 杨妈。 杨妈。 啊， 这杨妈是谁啊？ 就是聋子他妈呀。 嗯，他给聋子找一妈。哎呀，我说那么进屋让的什么座呢？ 羊椅子。 羊椅子。 那就是人家加拿大人家也是。 哎，不是 啊， 羊鹿坐的椅子。 那我还没给帮上忙，你这玩意儿 是吧？有时候也帮错了啊。羊椅子，羊鹿坐的椅子。 哎， 嗯，那么进屋给的什么点心吃啊？ 给的是面包啊。 面包。面包不行，没羊。 嘿，羊面包。 他这倒方便，加羊就得。进屋给的什么茶喝？ 杨普茶。 杨普茶。哦，使得什么茶中什么盖碗？ 杨次茶中杨次盖碗。 哦，说的什么书？ 杨家将。 杨家将。哦，杨家将。刘兰芳在电视里说的就出来 了。啊，杨家将也知道啊。 杨家将。 说乐乐给的什么钱？ 给了一块现大洋。两千一块 洋。 银子的？那玩意儿那么大个。 银子也不行。银子也不行。 银怎么会 没窟窿眼儿？ 我现凿。 啊，现凿。 掉那银子渣给我留着点儿。 你想什么呢？整个一财迷呀。 不是，我们大一头 着银子渣了。又 说的怎么样？让你听听说的怎么样。 说上来了。 行，他说上来了。 说上来了。 这回看你的了。 看我的。 那 你来吧。 哎，你说。 哎， 你说这是一座什么山？ 青龙山。 山上有座什么庙？ 杨继业的庙。 庙里供着什么神？ 龙王爷。 庙外头有棵什么树？ 哎，大叶杨。 大，你这像话吗？ 怎么不像话？ 我们俩说完了，你一人抄一句。 整这一个剥削，这事儿、 啊。这边是龙王庙，那边是大叶杨。像话不行， 不行，不行！我自己说行不行？ 哎、你自己说可以， 没什么了不起。你问呢？ 那你说什么山？ 哎，鸭鸡山。 鸭，那也不行， 怎么不行？ 这得四条腿，鸭子两条腿， 鸭子两条腿， 哎、 鸡还两条腿呢。 哦，凑腿来了， 四条腿，您凑我听着吧。 鸭鸡山呢？ 鸭鸡山， 山上有座什么庙？ 鸭鸡庙。 庙里供着什么神？ 一只鸭子，一只鸡。 啊，庙外头有棵什么树？ 鸭鸡树。 树上落着什么鸟？ 一只鸭子，一只鸡。 鸟嘴里叼着什么果子？ 哎， 鸡叼着鸭子，鸭子叼着鸡。 走。什么呀你？像话吗？那鸡嘴里叼一鸭子，那鸭子叼得动吗？那个？ 我说上来凑那四条腿儿不得了。 不行不行不行， 单找一个。 哎，重找。 再单找一个。 哎， 那行，你问吧。 什么山？ 我这是马鞍山，有没有？ 哎，别说马鞍山。 马鞍山马。 哈哈，由打这儿开始，句句都离不开马。 您问吧。 啊， 哎， 山上有座什么庙？ 马王庙。 嗯，哦，马王庙。 哎， 庙里供着什么神？ 马王爷。